在柳梢头，勾起了旧恨与新愁。记得那年人月黄昏后，我与你月下手牵手，海风阵阵吹过柳梢头，我俩月下并肩同游。天上月儿见了也含羞，它比不上你的温柔。不管天多长，更不管地有多久，我与你情深意厚，和天地一样长久。一切都依旧，新月又挂在柳梢头。可是有谁再与我同游？有谁与我天长地久？